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刚才跟季作山发生口角的人一瞧着剑拔弩张的气氛，忍不住幸灾乐祸的出头帮腔： 姓季的，你这可不地道啊，詹 有你什么事儿？滚一边去。 展彦朝心里的怨愤猛然炸了开来，司机想讨好展彦朝，反被他唾骂，那人难堪不已，但又不愿在这时偃旗息鼓沦为笑柄，索性挺了挺脖子： 怎么和我没关系？我和他还有一笔账没算呢。 展彦朝心烦意乱，只想让这不识相的东西闭上嘴滚蛋，尽快解决自己同季作山的问题。谁想季作山竟抛开他，探头问道： 你跟我有什么账？ 那人冷笑道： 哼，你别装傻，等到训练课上我非向你讨回来不可。 别讨了，你讨不回来的，与其跟我打，不如现在穿着机甲直接跳楼。 展彦朝微微瞪大了眼睛，对人冷嘲热讽的季作山他这是第一次见到。恰在这时，上课铃大作，老师走进门来，看到仍站着的展彦朝，皱了皱眉头，却没敢说什么。展彦朝也不是白白受气的，他大步回到自己的座位，哐的一声拉开椅子，差点把后面人的桌子撞翻。一节机甲理论课他什么都没听，画了一纸的王八，又在王八盖子上愤愤地填满了季作山的名字。起初听到季作山口吻如此笃定，那主动挑衅的人还有些惴惴不安，以为他有什么杀手锏。可等他看到季作山将那台拼装好的新训练机开出来，不禁捧腹大笑： 你拿这破玩意儿来跟我打哈？ 私立学校的学生在训练时一般使用自己的专用机，以显示身份的不同。这人拥有的专用机是重型机甲，高3米，浑身都以铜亮的云晶覆盖，块头更大，还配备有简单的轻火力武器。仅2米高的布鲁在这台重型机甲面前就像是个孱弱的少年。展彦朝的眼里却要冒出火来了，季作山难道宁肯用这种破烂也不肯回到展家来吗？池小池不理嘲笑，径直躺入机甲舱内。神经连接信号地处与主系统相连，池小池眼前视野豁亮，只觉自己已与机甲本身融为一体，视角体感都彻底同化。他抬起右手活动了手指，只觉得每一根肌骨都和自己的关节四肢一样听停驱使。机甲学校里有无数格斗室，公用私用泾渭分明，这里是公用格斗室之一，面积约有一个标准田径操场大小，外表由6级强化玻璃呈球形覆盖，能承受住吨位1000的铁甲的全力一击，用途是供学生战斗及观摩学习，当然也是好勇斗狠精力旺盛者决斗的场所。展彦朝紧盯着季作山的新机甲，神色阴晴不定。季作山以前有自己的专用机，是展彦朝和他一起设计的，他想涂装成蓝色，而展彦朝嫌蓝色不好看，抢过图纸自作主张地改成了白色，并振振有词道： 我的机甲是黑的，你得跟我是情侣色。 他到现在还记得季作山那个惊愕的眼神和微微涨红的脸颊。 什么情侣？ 展彦朝爱死他这个样子，得意洋洋地拥着他的肩： 就是我吗？怎么样，委屈你季作山了？ 季作山垂着眉眼，模样清冷得很。 没有。 展燕朝心思一动，想也没想，朝季作山脸颊最红的地方野蛮又响亮地啄了一口。那是他们第一次亲密接触，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季作山不给亲，展燕朝又是一个兴头上来什么都不顾忌的。季作山越反抗越要亲，推来推去滚来滚去，展燕朝恼了，照季作山脖子上就是啊呜一口，雪白的牙齿里顿时有了血腥味。季作山也没叫疼，只坐在草地上捂着渗血的伤口，无奈地陈述事实。 又咬我， 叫你不给我亲，自作自受。 想到那个场景，再看到穿上别人机甲的季作山，展燕朝气得眼里血丝都蹦了出来，又气又委屈，又透着一股狠劲儿，连带着那身多余的机甲也恨上。哼，被打爆了才好呢。俗话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展燕朝这堵危墙更是众所周知的危墙，现在敢站在他身边的只剩下一个罗西了。他也不是故意想站在展燕朝身边，只是周围人鸟雀撞散开后，他才发现展燕朝已经在距离自己不过五步开外的地方站定。罗西只瞄了他一眼就别过脸去，这里视野最好，况且他也没有给人让位的习惯。相比于自己，他对季作山更加担心，自己给季作山的机甲战斗性能只是一般，输入的 AI 程序更是由家庭服务改进而来的。如果罗西没记错，他上一个服务过的宿主是扫地机器人。罗西也是新转校生，不清楚各个学生的专用机情况，因此当看到那人开出的重型机甲时，他微微一怔。不过片刻后就释然了，他从随身的小包里摸出一罐功能饮料，慢慢地喝着。机甲只是工具，他来看的是季作山的战斗能力。倘若季作山不配，这套机甲毁了就毁了，倘若季作山配得上，十套机甲他也造得。引擎的滴滴嗡鸣自背后传来，赛车式的推背感叫池小池后背火烧火燎地发起烫来，即使有空调系统的调节，池小池也开始冒汗。这种紧绷感来源于他这具身体的战斗本能，再次能够正式使用战斗型机甲，这具身体已是控制不住兴奋地站立起来，骨缝里被曾经凉过一遭的热血浸过，如同已逝烫到作痒。季作山只能勉强压抑着声音，不让颤声太明显。他问池小池， 我到底要打到什么程度？ 池小池看了一眼对面，而对面肌肉嶙峋的铜黄色巨甲重兵也是迫不及待，他握了握斗大的钢拳挑衅道： 矮子来啊。 池小池问季作山， 你多久没打过架了？ 季作山想了想， 很久了。 变成欧米伽又在黑暗里等待了那么久，他以为自己早就腐朽了，但时至今日面前重新站上了对手，他才发现自己没有忘却，不仅没有忘却，而且时隔多年仍然烈烈如火，烧得他每根骨头都在噼啪作响。池小池问他， 还能打吗？ 一问一答间，季作山的声音一直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像是一块从上千摄氏度的熔炉里取出的铁，烧得发金，表面上有液体流动，看上去松软的像块奶酪，而等奶酪遇到冷空气慢慢凝固，褪去表面亮堂堂的光焰，恢复最本质的颜色，却已是浑然成钢。 不用为谁隐藏，也不用顾及谁，打一场为了你自己的比赛。 对面早已等得不耐烦了，而那几家在原地踏过两步就再没动弹，一副不知该如何出手的模样，还以为是对方有了迟来的自知之明，不由轻蔑道： 小认输了，行啊你。 就在这时，深蓝色的机甲动了，足下的推动器瞬间马力推至满格，从行字出发到你字为止， 机甲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以斜身滑至那高大异常的机甲身前。就连已经拿回身体控制权的纪佐山也没有料到这台机甲推进器性能会优越至此，但只消一个瞬间，他便跟上了机甲的速度，双足在划过地面的锐利长鸣后，右足发力，在距对面上有3米的地方轻松跃起，如轻药一般翻过他的肩膀，而一双钢指在翻身纵起时闪电般探出，掐住了对方的颈部。在对方的视野里，那风驰电掣的机甲还未来到身前，便一个纵跳陡然消失。仅仅在下一个瞬间，颈部便传来了可怖的窒息感。那人还未及反应，整套机甲竟已经被人扼住喉咙向后抡起。在凌空的刹那，他脑中一片空白。而在所有围观学生眼中，纪佐山驾驶的机甲在翻身越过那人的机甲肩膀之后，径直锁住他的咽喉，腰部发了强力，将整具机甲脱离地面。而在双足稳稳落地后，他更是抱住机甲的颈部，一个漂亮的背摔，将那坦克式的后甲从肩上抡过，轰然掷落地面。